这纷纷飞花已坠落，我深情早已成空。这流水悠悠匆匆过，谁能将它片刻挽留？满怀飘零的花朵，尘世中无从寄托。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，仿佛是我。再有往日颜色，我看着泪光中的我，无力留住些什么，只在恍惚追忆中，还有些旧梦。这纷纷飞花已坠落，我的深情早已成空。这流水悠悠匆匆过，谁能将它片刻挽留？感怀飘零的花朵，尘世中无从寄托。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，仿佛是我。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在哭，难道你能一夜之间飘忽？ 是谁告诉你有王子这动物，还不如你自己欣赏白马比较靠谱。 失恋失去所有美丽的错误，快开香槟为你能歌颂里大声庆祝。 没错，这就是不合身的一步，赶快脱掉浑身烫头再去爱里跳舞。 我知道你定了你点心， 爱情卷起万重浪， 有没有心里有些歌